奏出的乐章。陪伴孤独的人，一页一页模仿。他经历过的事，选择走的路不是愤怒，不是疯了，是为灵魂歌手开唱瞬间击碎万颗心。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你的歌失恋的节目，让人看得想哭。我的那些朋友，争先。去做努力，急着抛弃自己，你本来是英雄。